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今天是周六啊，是我们的征婚交友的节目内容。 嗯， 那说到征婚交友啊，现在呢很多成功的职场女性呢不太容易找到就是跟自己比较匹配的，各方面都匹配的、或者说高于自己的男性。 咱说是成功的职场女性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白领、高管是吧？骨干、精英、白骨精啊，是这个概念。 总而言之呢，就是干得不错啊，而且呢，挣得也不少。 就是在公司里，大小人家也是个中层领导。 嗯，但凡到这个找对象、结婚这事儿上呢，都一样犯难啊。 就是他找不着比他更强的男的， 哎，或者是跟他差不多的， 旗鼓相当的。 对，但是呢，有些人呢，可能就说，哎呀，我既然找不到比我好的。或者跟我差不多的，那我可以找一个稍微比我 弱点的， 差那么一点的。 这在老实年间呀，有一个词儿、叫下嫁，往低一点的这个门户里头出嫁，这么个概念啊。 对，那在国内啊，中国啊，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些信息当中呢，有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因为毕竟每次都是女性的这个信息多于男性的， 是吗？ 嗯， 我怎么觉得咱们国家好像就是他得是那样的，就是你比如说女的要是一个大专啊，找男同志就得来个本科， 嗯， 女同志要是本科，那男同志怎么着也来得硕士研究生。 对啊，就是找都愿意往高了找、 哎、女同志要是硕士研究生，男的就得找一博士。 对， 女同志要是博士，男的就得找博士后。那要是女博士后，我的妈呀，那怎么嫁呀？只能嫁教授了。 对，所以就是找都是这个希望，但是呢、有的时候达不到啊， 是是是， 所以只能这个退而求其次、 咱们说的这只是一项啊，就学历这方面、其实呢他这综合起来也包括了好多方面了、 对，没想到这事儿吧跟美国也一样 啊。美国人也有这问题， 美国人民也是这样的。 我的天哪， 最近呢在美国有一个最新的调查，说在找对象结婚这方面啊，成功的职场女性很难找到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与自己类似或者是更高的男性、那么尽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他们并不乐意下嫁、那我不能退而求其次。 美国的女同志啊，我宁可嫁不出去，我也不找比我差的。 嗯， 是这么理解吧？那岂不是美国女同志有好多打光棍？不是，这个女同志不能叫打光棍啊，女同志就是很多独身的喽。 反正宁可这么单着，也不肯将就。 不是，这老说什么一项最新调查，这调查都哪儿来的呀？ 这是美国一个很著名的大学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这么一个研究得出了这么一个调查数据、 哦、 对，他们就是归纳出了25岁到45岁夫妻的一些特征，然后结果就显示美国的未婚女性通常喜欢找的男性与女性自己相比，男性的收入高66%，学历要高49%。 不是，你等等啊，就是男性收入得比女性要高66% 啊、 嗯、啊，你挣1块钱我就得挣1.6块，对吧、 啊、 哎，你挣10000块钱我就得挣16000。 总而言之得比自己高出那么一截来啊、 哦、 高少了还不行。 不是，那这学历这49%他怎么算出来的？ 肯定也是统计出来的嘛、 啊、 就是都希望找一个女性都是希望找一个比自己强的男士， 是吧， 来成家立业嘛、哎、 比大本再高49%是什么学历对吧。 所以说呢，就是不管在哪个国家，对女性而言呢，通常的婚姻呢就是都希望男士比自己稍微强一些啊、 哎、 但对于很多职场女性而言，虽然个人的收入在增长，但是他们对于婚姻和择偶的期望值没有及时调整。 是， 就我原来要求高，我还要求高，你挣的少、 嗯、 那就没戏。 就是说你凭什么比我挣的少还花我的钱呢？ 所以这就导致啊很多关注职场发展的很多的成功女性、 嗯、 就是宁可单着也绝不将就。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在美国出现这种现象啊倒是不意外啊，因为美国人都是那种所谓那个经济特别独立的这样的个性，他们没有东方女性的这种相夫教子的那种概念。 嗯， 他的意思，我在婚姻当中我和你是平等的，他的这个愿望就更加的强烈。 对，那么回到我们国内呢，其实这个现象呢也是存在的， 是吧？ 但是呢会有两种选择，一部分呢、 嗯、 可能职场女性呢就是优秀的职场女性呢就是继续选择单身， 选择单身跟美国女性一样， 对、 啊、 我就绝不将就。另外一部分呢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压力下吧，比如说年龄啊、父母啊等等各种压力下，那我就妥协了、 哎、 退而求其次了。 所以你会经常看到有一些不太协调的两口子，是吧？哎，女的是一个这个女博士，嗯，男同志呢可能是、哎、咱怎么老在这学历上绕，反正就是比如说吧，各个方面这个男同志都不如女同志，但是人家也是两口子，人家过得也挺好。 对，而且现在职场当中职场奶爸也特别多、 哎、 就是全职爸爸你知道吗？妈妈在外面打拼、 啊、 爸爸在家相妻教子。 我在家带孩子啊，这个我觉得咱们中国的男同志这个属于叫什么类的，从古代人那儿继承下来的啊，叫大丈夫能屈能伸。 对，虽然学历也好啊收入也好啊、 嗯、 确实能说明问题，但是呢相对于家庭来说呢它不能说明全部的问题。 哎， 最主要的呢还是两个人个性相投啊，然后有的聊啊，三观一致啊。那至于谁挣得多谁挣得少，那谁有能力谁就上呗， 是吧？ 嗯， 哎，这个进行到婚姻这一步啊，好像他就不像谈恋爱似的那么义无反顾或者什么都不在乎了的那种哈。 嗯， 哎，这个两人要成立家庭就有一些必要的因素，那还是得强调一下。 对，所以体现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呢确实啊， 嗯， 很应验，每次女士都比男士多，偶尔会出现一些男士比女性多，那就真的是凤毛麟角了啊。 你的意思就是说女同志现在都找不着合适的。 事实就是这么个事实啊、 嗯、 好，那么如果大家呢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征婚交友找到心仪的伴侣的话呢，请一定关注我们以下的温馨提示。 好，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征婚交友的信息。首先呢，还是女士优先。 果然是女同志啊。这位女同志呢，是妈妈为她征婚。女孩子是1989年10月底出生的，身高1米63，体重50公斤，是北京户口的独生女儿。性格呢非常阳光、稳重、大方、温柔。在国企上班，是重点院校的硕士毕业。 嗯， 父亲母亲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还都在工作啊。他的月薪啊，人家写的是叫10000加， 1万还多啊。 哎，10000后边是个加号，就是说10000多。有自己的房子，父母呢都有车，他自己也有车，但是呢不太喜欢自己开车 啊。这个里面的信息量很大，言外之意就是说，你得会开车， 就是 你得爱开车，你得上下班接我， 阿姨， 车我可以提供， 对吧？阿姨，咱先，要不然咱先找一司机，他不爱开我开啊。这位姑娘呢，她喜欢设计，喜欢旅行。喜欢读书，喜欢运动， 就是不爱开车。 哎呀，我的天哪，这是简直完美啊！这个特别好的姑娘，要求想找什么样的男孩呢？性格阳光向上，品行纯良，喜爱读书、旅行、运动，啊，身高在1米75以上，别太胖就行。哎，这个要求，这个别太胖，稍微有点胖应该还可以啊。 这个每个人标准不一样啊， 对对对对， 反正就看上去匀称吧，看上去匀称就可以。 哎，身材匀称就可以。重点院校毕业啊，这个很重要。重点院校，您这个重点院校您画在哪个圈呢？是北清人师啊，还是说您可以把这个像什么厦大呀、武大呀、浙大呀、这个哈工大呀这一类的都画进去呢？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其他条件都特别好的话， 啊， 都能匹配的话呢，这个可能稍微的差不多也行， 最起码985211吧。 哎，如果说你其他条件都不行的话，你这个再干沾不上边儿， 嗯， 那就没戏了， 是吧？反正您得是重点院校毕业，有固定的工作，有独立住房啊，这个是要求，其实也不低啊。这位妈妈留下了她自己的微信号，请注意记录好：13126713385。13126713385。 嗯，下面呢是一位北京海淀的女士征婚啊，也是家中的独生女，88年11月份出生的，未婚，学历是本科，目前呢工作稳定，月收入呢是在7000左右，属于朝九晚五。目前呢她住在回龙观，那么在海淀呢有自己独立的住房，父母身体健康，目前都已经退休了，没有什么负担，身高是1米64。性格文静，踏实本分。对对方的要求，老北京人，家住5环内，未婚，身体健康，家庭和睦，身高在1米7以上，比自己的年龄大6岁之内都是可以的。要求是人品好，有独立住房，有稳定的工作，有结婚的打算。留的是微信号啊，微信号码是 YQKATE123， 应该就是 YQKATE。 哎， 凯特是吧 ？KATE、 啊、对，后面是123啊，这样一串字母。 哎，这个您把这个微信加上，就可以去了解具体的情况了。哎，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条件很好的女孩子，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年纪都不老小的了。这个你看咱这前面这个89年啊，这个88年，后边依然是一位89年。啊、 对，我们之前刚刚开始做征婚节目的时候呢，那会儿就是。听个80几年的觉得都还行哈，现在全是90的了、 啊、哎，对对对， 85、90的全上、其实也不老小了。 是的，你想90后，90年出生的到现在已经 29了、啊、 下一位呢是朝阳区的女孩子，也是北京人，1989年7月出生，本科，未婚，党员，身高1米70啊，这在女孩子当中呢属于个头比较高的了，体重110斤啊，就是55公斤，在外企工作，性格内外兼有，是传统家庭的独生女孩，本人呢热爱生活，孝敬长辈，踏实本分，喜欢运动，看书，旅行。要找男朋友的条件是要求北京城区的本地男孩，29岁到35岁之间，未婚，身高1米76以上，要身材匀称，统招本科以上学历，有健康的生活方式，性格开朗，有事业心，诚实稳重，无不良嗜好，有独立住房，真心想成家的有缘男士。 条件不符，您就不要打扰人家了。有意的朋友可以和家长联系，这个留的是家长的联系方式，请注意13661099335 13661099335。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认识三位男士啊。 哎， 首先这位呢是姑姑，姑姑为侄子征婚。 哇， 嗯，侄子是95年出生的。 哦， 95年今年才 嗯，这是23岁。 对对对， 啊，对，刚刚应该大学刚刚毕业的样子，啊， 嗯，95年出生，北京朝阳男孩，身高1米76，学历是大专，工作稳定有住房，性格开朗，爱好旅游音乐运动。对对方的要求呢是北京女孩，大专以上的学历，如果是外地户籍的比较优秀的女孩呢也可以，但是呢得在北京有稳定的工作啊。 哎， 年龄是21到25岁之间，工作稳定，孝顺父母，身体健康，三观一致。留的是姑姑的联系方式，这中国好姑姑啊。电话是13121515276 13121515276。 嗯，好，接下来呢是妈妈为儿子征婚。这位儿子啊，男性，27岁，1991年出生，是江苏户籍，学历呢是本科，身高1米85，体重150斤左右，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身高体重比， 嗯， 啊， 大高个儿哈。 对，从事的工作呢是软件开发啊，这个您想想啊，搞这个 IT 的啊，软件开发的，这个月工资都不低啊，1万以上。本人喜欢旅游、运动和学习，英俊潇洒，有稳定的工作，在海淀居住，有房有车，想找一位北京户籍、真心想成家的女孩为伴。要求女孩子呢，性格温柔大方，年龄在23到28岁之间，身高在1米68以上，体重呢在50公斤左右，学历不限。有意的朋友可以加他的微信和电话同号的啊，这是母亲的联系方式。那同时呢要注明这是来自京城帮帮团，13681205699，13681205699。 嗯，男孩是做什么的 ？IT 工作啊，软件开发。 IT 好吗 ？I 谁的 T 呀？好吧 ，IT， 这个软件开发呀，其实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这个他们自己戏称自己叫 码农 啊，就是什么叫码农呢？就是把那代码一行一行的往上写，是非常辛苦的，经常熬夜啊。 对，我们这里做这行的还不少，还有不少是女士。 对对对， 也是做这行的，啊。 所以您要打算嫁给他的话，您得有点心理准备。 行吧，年轻啊，嗯，也许将来还会有些什么变化呢，肯定会更好啊。 哎，保不齐人家创业了呢，是不是？ 好吧，下面是83年出生的一位北京男士，未婚。 嗯， 自己形容自己呢是经济适用还暖男， 嗯， 好吧，身高是1米73，体型微胖， 嗯， 是海淀区，家中的独子，在社区工作，本人人品端正，烟酒不沾，没有不良嗜好，生活全能，属于技术宅。 哎， 哦，这个技术宅怎么个宅法啊？ 生活当中的小技术呗，你们修个水管啊，换个龙头啊， 叫个外卖啊， 接个电线啊，叫外卖那不算技术活啊， 拿手机捅半天的也得， 嗯，接个电线呀，啊，什么换个灯泡啊，反正家里这点活吧，你难不住他，应该是这么一个概念 啊。所以叫经济适用暖男嘛， 哎， 嗯， 对对对， 为人善良孝顺专一，希望呢找一位88后在北京工作， 哦， 生活的未婚暖女一枚。 哎，您看 对， 俩人得配合， 得暖到一起去，是吧？ 对对对， 当然不知道他心目当中这个暖女多暖才算暖哈， 会关心人那种，我理解啊。 希望你的情感经历呢不多，没有不良嗜好，善良，身材不胖，孝顺专一，有意的话呢， 嗯， 可以在1年之内成家的。留的是本人的 QQ 号啊， 嗯， QQ 号码是43910573，QQ 号码是43910573。 你看看，您自己都微胖了，您还要求人家不胖？人家女孩要是微胖一点，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嗯， 啊，是吧？ 其实就是身材匀称 就 可以了哈。 啊，这个，所以大家这个自己有时候看那个演员啊，也许这一见面哈，是吧，这个第一眼然后就相中了呢，这都有可能啊， 嗯。 好，接下来呢还是女孩子吧，啊，这个好像我发现女孩子好多都是 家里的，要不然就是亲戚呀、啊，要不就是父母啊替他们征婚。 对，女孩子单身的话，我们倒是比较主张通过这个平台嘛，家长帮着征，帮着把一下关，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是。 从安全角度上来讲，家长帮着是吧？ 嗯， 安全一些啊。 哎，你反正各大的那个，你要是上这个地面搞活动，你比如说你在社区啊，在外边也是好多老头老太太是吧？来去替儿女来咨询来征婚， 操不完的心啊。 嗯、那么这位为女儿征婚啊，是北京通州人，89年出生，大专学历，医药销售行业做人事工作啊。虽然在医药销售行业，但是人家做的是人事管理工作， 就是人力资源嘛。 啊、对， 嗯 ，HR。 嗯，性格呢很温和，诚实善良，身高1米66，身材很苗条。想找一个身高在1米75以上，学历呢在大专以上，然后成熟稳重，有事业心，有责任感，有独立住房的北京未婚男士为伴，通州的优先考虑啊，因为都在一起嘛。留下的微信号是353246481，353246481。 嗯。接下来呢，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啊，应该也是为妈妈。他是这么写的啊：我闺女1984年生人，都34岁了，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到找工作就没让人操过心，上班后还利用业余时间取得了人大的硕士学位。 你看看， 目前在一家出版公司当英语编辑，就是这么大了，婚姻问题总是解决不了。其实啊，我们闺女长得也挺好看的，不难看，将近1米6的个儿，100零几斤、哎。闺女希望呢，找一个个头在1米65以上的，80年前后的，大专以上学历的男孩，离过婚的没有小孩的也可以，只要啊踏踏实实过日子，不是北京的男士，在咱北京呢有房或者是有买房打算的也是可以谈的。 哎， 他留的是女儿的微信号啊，微信号码是。13717671956，13717671956。 人家这个条件就提的特别的实在，啊，和这个女孩子自身的条件呀，就特别的贴切，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爱自己的女儿才会这样写， 嗯， 是一位好妈妈啊，写的这个文采还特别好，给您点个赞。接下来呢，还是一位为女儿征婚的这个信息。北京女孩，未婚，1983年出生，统招本科学历，上大二就入党了，身高呢是1米64，现在一家国企任职。那么家庭情况呢，是一个三口之家，传统家庭。姑娘踏实本分，孝顺父母，工作当中积极向上，有责任心，生活中阳光正能量。业余时间喜欢读书、看电影、旅游、收拾房间，有时呢还给父母做做饭。想要寻找一位和自己三观基本一致，有担当，有责任心，有稳定的工作，有自己的住房，年龄大上5岁左右，或者小到1到2岁的未婚男士，那么离婚没有小孩的也可以考虑。如果籍贯是外地的男士呢，您在北京需要有稳定的工作，有北京的户口，有自己的住房，他也可以考虑。希望通过这个平台遇到有缘分的你。这位朋友留下的是联系电话啊，13552627372，13552627372。 接下来呢是为表妹征婚，表妹是通州人，82年出生的，未婚，本科学历，身高1米6，体重57公斤，工作是一名出纳，比较踏实认真的那种。表妹的性格很开朗，为人热情，爱说爱笑，人缘特别好。只是一直没有遇到对的那个人。休息的时候呢，喜欢逛逛街，做烘焙。他自己啊有一个一居室，但是平时呢没有单住啊，目前跟妈妈住在一个自家的小院里。对对方的要求是身高在1米7以上，不要太胖，85到77年之间的，这应该调过来说哈，77年到85年之间的都可以考虑。 对对， 有相对稳定的工作，有孝心，有担当，有独立住房。北京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或者是外地男士在北京有独立住房的，也是可以考虑的。他说重点就是说，如果你离异了不能有小孩啊，我估计可能自己将来还打算要自己的孩子啊。 没错。 嗯，微信号码是56930809，微信号码是56 93-08609。 好，下边一位征婚的呢还是个女孩，身高1.75米，体重呢是150斤啊，年龄是31岁，未婚，本人在医院工作，没有不良嗜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房山区的户籍，寻有缘人，要求男方最好身高1.70米以上，不要太瘦，有钱没钱无所谓，要求有责任感，孝顺双方父母，对我好，不啃老，有工作就好，真心想找对象成家的男士请和他联系，他的微信号码是18787400030，18787400030。 嗯，这个就是对于物质上的要求就没有太多，没得说非得有房有车， 是吧？ 而且还说有钱没钱都无所谓、啊。 哎，写的还挺合着押韵的、啊。 对，重点是不啃老， 对， 有稳定工作，有责任感啊。 嗯， 比较务实啊。 对，我这是头一回这个看到女孩子要求男孩不要太瘦的。 好吧、 嗯， 各有一号啊。 好吧。 好，到这里呢，我们京城帮帮团的第一时段的征婚交友的内容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一会儿见。 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接下来征婚的是一位北京的女孩子，1987年出生，身高1米63，体重53公斤，未婚，在事业单位工作，工作很稳定，孝顺、善良、独立，爱好读书、运动、旅游。要找的男士呢，是要求北京本地人，未婚的，82年到90年之间吧，都可以。身高呢要1米74以上，专科以上学历，有独立住房，孝顺、正直、有责任感。啊，联系电话是1590-119-0107。哎，你看这个1米74啊，好多一般都是1米75啊，你别瞧这一厘米，这一厘米的这个条件，哎，一下子就多划进来好些人。 啊，你稍微垫起脚尖来， 嗯， 然后那个头发稍微长1公分， 就到1米64， 一厘米了，不就多出一厘米了吗？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也是北京人，昌平人。90年出生的，未婚，学历是大学本科，身高1米72，体重60公斤，从事的是设计方面的工作，本人有车，月薪在20000左右，高收入是吧？ 哎，对。 性格直爽，对于对方的要求呢，年龄相仿，会照顾人，啊，会照顾人，偏成熟，强势。 呵， 你都不喜欢强势的哈，他喜欢这种成熟的且强势的。 嗯， 就是得能 hold 得住他的。我估计这位女士可能也属于那种挺能干的，你看性格直爽嘛。 嗯， 然后挣的工资也不少，估计也属于那种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成功的优秀的女士， 是吧？ 所以她说她也希望找一位成熟的，然后相对强势一些的，能够 hold 得住她的嘛，是吧？ 是吧？ 身高在1米78以上，不要太胖。后面这句挺逗的啊， 怎么着？ 脸上不要有很多痘儿。 哎， 这个有故事， 太 细节了，估计以前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哈？ 谁知道啊？ 这个有痘没关系啊，你得看它能不能治。 嗨， 啊，要是说现在有痘，它能慢慢的消退，能治好也没有问题，啊。 有没治的吗？ 也有治不好的，啊。 我的天哪！ 就是，他自己小的时候没弄好嘛，他就容易留下印儿， 哦， 留下坑什么的。 嗯，有坑也不行，有印儿也不行啊。 好吧，工作稳定，月薪比我多就好。 哦， 哎呦，他挣20000，那他挣21000行吗？多1000。 挣20001也是比他多啊。 这特别符合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哈。 你看刚才我说的那个啊，他身高上一厘米啊，他降了一厘米，就可能多划进来好几百人啊。 嗯， 这位这个收入上。他这么一卡，可能 卡出 去好几万 人 就卡在外边了。 啊，对呀，啊，你说人家要挣19500就不行了吗？ 对呀，啊，19500大帅哥，你要不要啊？ 就差不多吧，嗯，差不多啊。 对， 后面呢，他当然他说的是月薪比我多就好，估计这个口气还是有商量余地的，啊。 有商量，商量，就是咱作为男士来讲哈，我也给您提个醒，就别一下就被这个条件吓住，是吧？ 嗯， 你就像说我真的就19500，那如果就不敢联系了吗？对吧，您试试是吧，万一人家这个一听您这口才，一看您这长相，人家干脆不在乎你挣多少钱了，这也有可能。 还有那种月薪有浮动的呢，是不是？这个月奖金多点，下月奖金少点 啊，你发呀。 啊，还有啊，没完的啊。 嗯， 这个不限地域，但是必须留在北京。 哦， 就是他对于户籍没有决定的要求，但是你必须是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男士。 你不能四处漂泊。 嗯，好，微信号码是 WLS 3344 WLS 3344。 好，接下来呢是一位为自己征婚的女同志，本人女，29周岁，河北秦皇岛人，在北京从事 Web 前端开发工作。啊，所谓的 Web 前端开发工作啊，这是一个技术名词。 嗯， 一看又是搞这个信息工程 的 IT 的啊。 啊，不是 IT 的，是 IT 的。 哎呀，这个女技术人员啊，搞技术的理工女，这个可是也是非常珍惜的啊。 嗯， 这个在这个理工学校里，女生要是技术好，那真的是顶呱呱。这位女士身高是1米66啊，体重呢123斤，性格外向，她是工作类型的，平时呢喜欢跑跑步啊，锻炼锻炼呀，玩玩游戏呀。现在居住在通州区，工作在朝阳区，希望能够找到一位性格稳重的好男生。他的微信号码是1591-028-5055，1591-028-5055。 嗯，你说这个技术女啊，是不是找一个相对文艺一点的男士，这个生活的就更有乐趣一些呢？当然我们不是说所有的技术女就都没有那个情趣啊， 也不一定。但是如果俩人都特技术，都特别理性的话， 看你怎么理解、 嗯、 啊。如果说往好了理解呢，俩人有共同语言，回家以后可以 讨论一些，就老研究数据是吧？ 哎，技术问题，哎，你说那个数据是怎么回事啊？我认为他就应该这么来，你那代码就应该这么写。你看，但是也有可能打起来，是吧？因为一个问题争论不休，俩人掐起来了。要是两个人性格比较有差异的话呢，这个也有好处啊。你比如说，他可以给他讲讲什么肖邦啊，讲讲李斯特呀、啊，对吧？哎，他可以给他讲讲什么二维码啊，是不是？可以给他讲讲这个什么叫数据库啊？哎，这样互补一下也挺好。但是就怕说一方给一方说的时候啊，另一方根本就接受不了，对方就急了。我这跟你说这么半天没反应，我这对牛弹琴的，你说谁是牛啊？俩人打起来了。 好吧，总而言之就是有的时候说性格互补是好，有的说性格得一样是好，反正好不好的这得俩人在一起过上日子才知道。 我跟你说吧，婚姻恋爱这里边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打从古代到现在就一直没有人能说清楚了过， 所以得经营， 没错， 得经营啊、 嗯、 这后面的事都得靠自己了啊。 好吧， 下面是姐姐帮弟弟征婚。 哦， 弟弟是31岁，身高1米65，体重65公斤，身体健康，学历中专，未婚，目前在顺义工作，是一名厨师。他说我弟弟啊不善于表达、 嗯、 但是呢他能做一手好菜， 嘿， 懂得心疼人，就也属于那种暖男型的哈、啊、就是特别适合居家当好先生的那个啊。个人性格是这样的，他是稳重内向，爱好唱歌和运动，计划今年年前呢在重庆买房。 哦， 那看来是重庆人吧、 嗯、 他没有说具体的户籍哈、 哎、对对对、 嗯、 也有可能、啊、 对，说父母呢都不在，因为自己独自一个人呢，所以家里也没有什么负担，说以后呢在哪个城市工作生活都可以，在北京也没有问题， 嗯， 而且呢也可以做上门女婿。 哦，人可以入赘倒插门、啊、 哎，希望女方的年龄是25到35岁之间，有稳定工作，人品好，性格善善良孝顺就可以了，希望找到那种真正居家过日子的啊。 嗯， 俩人都挺会过的、嗯、 对，人家这个对于女孩子的这个户籍啊也没有限制，俩人可以比双飞那种感觉， 对，踏实过日子呗， 没错、 嗯、他能做的一手好菜 是吧。你说在重庆买房了，行，咱们上重庆啊，这个明天咱们一看，哎呀深圳不错，咱俩上深圳去发展发展。 你给钱买房啊？ 哎，不一定非得买房，到这儿先工作工作也可以啊。 好吧，是姐姐的微信号码啊、 嗯、 微信号码是15100365310，15100365310。 哎，自己有手艺，会做菜啊，做一手好菜。我跟你说，这个男同志，尤其是南方的这些男孩啊，他们要是会做饭，那简直的，你 就真的特别会做饭， 哎呀，做得太好了 啊！我就是从我认识那个南方人到现在，我所有认识的南方的会做饭的男生，他们那个手艺就都是特别绝的、 嗯、 那个味道都是特别好吃。 不能再聊了，再聊成美食节人家还没找着媳妇儿。 我就哎，对，我就是说吧，就是他在生活当中他可以给你很大的这种这个生活的， 还有很多惊喜是吧。 对、 嗯、 这个生活的支持啊，生活的这种惊喜啊什么的是吧、 嗯、 你看人家也爱好运动，爱好唱歌，挺不错的啊。 好，我们再来认识下面这位男士啊，是1984年出生的延庆人，目前呢也在延庆工作，是成人大专学历，身高1米78，体重70公斤，是农村普通工人家庭，目前父母都已经退休了，还有一个小自己4岁的妹妹在北京工作，他目前呢跟父母住在一起，性格呢是比较认真，爱钻研思考问题，喜欢哲理， 哎， 喜欢井井有条，喜欢有计划性、条理化、秩序化，那写的好细啊、 哎！没错， 就这几句我们就看出来了啊。 嗯， 爱干净、爱整洁，内心感情细腻、丰富、善良，还喜欢小动物。 你看看， 对，目前自己养了一只小黑猫。兴趣爱好呢是喜欢传统文化，特别喜欢中医。 哦， 对，他说这个目前业余时间呢还学学这个关于中医的一些书籍啊、理论什么的啊。 你学学《伤寒论》啊。 对，对于对方的要求是孝顺、朴实、善良，年龄相仿。说希望我们彼此能够真诚相待，有共同语言，心有灵犀。微信号码是 WYL2922，一个减号啊，后面还有一个小减号、 嗯、 WYL2922，后 后面后缀一个减号。 嗯，这个字母都是大写的啊。好，接下来呢，这位男士32岁，未婚，是1987年8月出生，身高1米75，体重70公斤。哦，血型是 O 型，还自己特别注明一下，他是吉林省扶余县人，在北京打拼。他说，我的内心独白是这样的，我在苦苦地寻觅着那个愿意和我相伴一生的女子的出现，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以诚相待，相濡以沫，和我一同经营我们的家庭。虽然我没车没房没有存款，但我有一颗陪你到老的心足够。我没有很多要求，年龄相仿就可以，大几岁也可以考虑，一般人就行，最好北京人吧。只要对方孝顺、善解人意、通情达理，愿意让我牵着你的手走向幸福的大门，相爱到老就好。去女方家生活也可以。这个写得很真诚啊。嗯，性格呢，他自己是这样描述的，成熟稳重，绅士大方，绝对会把我的家庭放在第一位。我的生活习惯和爱好是这样的，平时喜欢运动、散步、听音乐、购物、逛街、旅行，但绝对不是一个乱花钱的男人哦。 嗯，是哦。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男生啊。这位朋友留下了电话微信同号啊，应该是号码是15948888890，15948888890。 嗯，相比较前面的信息啊，这三位男士留下的征婚信息 很详细， 对，很详细，而且很富有个性化。 哎，这些都是创作出来的，一看。 对，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是74年出生的，今年43岁了，是北京本地人，身高1米77，体重86公斤，身体健康，没有疾病，学历本科，婚姻状况是离异，没有小孩。他在航天部门工作。 哦。 为人诚实，有信用，执着，是一个靠谱的男人，自我形容啊。 嗯， 我很靠谱哦。 哎，嗯，靠谱。 爱好也不少，头一条啊，这算爱好吗？炒股算爱好？ 这是技能。 反正他写的，我有很多爱好， 嗯， 炒股，还有摄影，还喜欢踢足球，喜欢游泳等一些体育项目。 你瞧瞧。 对，希望对方在和眼缘的基础上能够有共同的语言。 嗯， 生活当中互帮互助，互相爱护，包容理解。微信号码是高春，就得发音啊， 哎，汉 语拼音的全拼 GAOCHUN， 然后是2013BY GAOCHUN 2013BY 啊，上来就拜。下边一位征婚的男士，1978年出生啊，1米65的身高，体重是110斤，未婚，北京东城人，学历本科，工作稳定，不抽烟不饮酒，偏内向，在市区有自己的独立住房，是楼房，而且没有贷款，父母呢都已国企退休，有医保和退休金，身体健康，没有负担。他并非是独生子，在家里呢排行老二。他说自己想找的这个女孩呢是未婚，传统，善良，真心想成家，婚后想生孩子的女孩，年龄比自己小8岁以内都可以接受，其他不限。本人的电话和微信同号：13522795906，13522795906。 好，那么接下来五位呢，还是男士啊？ 嗯， 男，42岁，大专学历，是浙江省金华市人。金华是就出火腿的地儿， 哎， 是吧？ 对对对。 哦，好吧。 这是在北京工作的啊。 嗯，诶，我这话里有话是吗？ 啊， 婚姻状况是离异，有一个女儿，今年14岁了，由对方带着。 嗯， 家乡有不动产，我们看看都有什么啊？山林地16.6亩，水稻田2.66亩。 好家伙， 都有零有整的。 嗯， 他目前呢是在北京大学校园内做后勤的一些工作。 嗯， 就是集团的物业部做后勤工作，从事的是维修的工作。平时爱好挺广泛的，为人正直，性格善良，思维敏捷，平易近人，善良勤勉，对于工作呢也是认真负责的。对于对方的要求，年龄在50岁以下，擅长理财，明事理，会过日子的。户籍、婚否、学历都没有什么限度啊。他说能够勤俭持家就可以了，希望找一位贤内助。 嗯， 婚介勿扰，还有婚介扰过他。 哎， 电话是13264521246 13264521246。 我就说一点，人家的要求女方会理财，你想想，就是你一进门这财权都归你了啊。 那刚才应该爱炒股的那位是吧？ 是吧？啊，而且您 找个会理财， 您要打算是吧？这个将来要当个庄园主夫人什么的，您反正您照这个方向发展，您看人家山林地啊，水稻田呀、啊，是吧？面积都不小啊。 嗯。 好，接下来征婚的是一位河北籍贯的男士，48岁，身高1米68，体重134斤。丧偶无子女，自己在做生意，没有烟酒的不良嗜好，没有其他的负担。择偶标准是要求身高1米60左右，户籍不限，未婚或离异，身边没有孩子的，年龄38岁到50岁之间的，通情达理，身体健康，真心想成家的女士。无意者请勿打扰。她的微信号是 LZX77375088。LZX77375088。 下面是为哥哥征婚，哥哥是1972年出生，京籍京户，传统家庭，学历是高中，未婚，身高1米78，体重72公斤，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性格善良，属于那种内外兼有的性格，做事认真仔细，会做饭，会收拾家务，平时喜欢逛公园，喜欢晨练，还喜欢聊天。现在呢，属于这种灵活就业人员，自己缴纳社保，父母都已经不在了。那么弟弟家在朝阳区，都已经结婚成家了，俩哥俩关系挺好的啊。这应该是弟弟给哥哥征的婚吧、 哎？要不然给哥哥征婚呢、 嗯？对对方的要求是温柔善良，遇事能商量。因为哥哥呢还打算要小孩，所以希望对方呢也是有这方面的想法和能力，有社保，性格专一，不限户口。微信号码是13521316778，13521316778。 接下来的这位男士也是北京人，未婚，1971年出生，身高1米65，体重66公斤，大学本科毕业，股份制企业部门经理，高级经济师，年收入10几万以上，热爱生活，爱好外语、音乐、历史，性格开朗随和，不抽烟，不喝酒，无不良嗜好。家住在海淀区甘家口，希望女方呢在38岁以下，温柔善良，婚后呢还想要小孩，真心成家，踏实过日子，户籍不限。联系电话是18301081664，18301081664。 嗯，男，河北人，39岁，身高1米76，体重157斤，婚姻状况是离异，有一个女儿，对方带着。本人从事的是餐饮方面的工作，对于对方的要求呢是上下5岁之间，其他随缘。 哎， 这写的好简单哈， 年龄差啊。 对，微信号码是18311365163，18311365163。 啊，下边呢是一位女性，北京人，46岁，离异，身高1米60，初中学历，性格善良正直，身体健康，会过日子，没有不良嗜好。想找个给人感觉清爽、干净、利落，身体健康，要有自律性，有能力会沟通，感情专一，不要大男子主义的，内心阳光，性格开朗，做事靠谱，能顾家，不小心眼的男士。我的天哪，这一大串的定语啊。身高呢要求1米75到1米80左右，没有小孩的优先考虑，不要有不良嗜好。那这位征婚的女同志留的电话是13240420431，13240420431。 北京女士，今年56岁，婚姻状况是离异，目前已经退休了，身高1米6，本人性格开朗，为人善良真诚，平时喜欢摆弄花草，晒厨艺。对对方的要求是56岁左右，身体健康，性格随和，热爱生活。有住房，有医保，北京籍的有缘男士。微信号码是13261097597，13261097597。 嗯，这夕阳红，黄昏恋更美啊。最后一位征婚的女士，55岁，离异，身高1米60左右，体重65公斤，身体健康，性格开朗，热爱生活，带着一个男孩，孩子在上初中，希望找到一位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涵养、有共同语言的男士为伴，年龄不限。他留的电话是幺五三幺